来破斥圣论外道他们对外境自体是一的理论。譬如说这个高山跟大地等粗有分色，这个高山是由一块一块的山上的石头所组成的，组成这个高山。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山石呢，就是组成高山的分色，不会离开了这个山石的自体，另外还有一个高山粗有分色的自体。所以说呢，离开了山石这个分色的自体呢，高山这个粗有分色的自体呢是不可得的，是没有的。高山的自体就是由这些山石的自体合合而成的。那么同理可以知道，大地的粗有分色的自体也不能够离开一段一段的土地的分色的自体，而另外有一个真实的自体。因力量言中，如有分色非亦分色，因一诸分色不可取故，欲犹如分色。因力量言，我们现在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这件事情。中如有分色非亦分色，先安立中义。汝呢，就是指圣论师。你圣论师呢所说的有分色的字体和分色的字体并没有不一样，不是呢异于分色的字体而有分色的字体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一诸分色不可取故。原因是离开了诸极为分色的字体，就没有有分色的字体。所以离开极为分色的字体，有分色的字体是不可得的，是没办法取得的。欲犹如分色，那么举诸譬喻，犹如众多的极为分色是各有字体的，所以呢它的体性是多。那么有分色的字体是由极为所组成的，那么极为字体是多非一，这样的话呢，有分色的字体也应该是多而非一。可是你圣论师却安立有分色的字体是一，这个是互相矛盾的。所以知道呢，你圣论师所安立的实有极为是不成立的。这个是分析。汝若又言，谁谓有分异于分色是不可取，因随一者。汝若又言，那么圣论师被破斥了以后呢，为了挽救，就是说前面这个比量呢，在安立因的部分说异诸分色不可取故，这个是你论主说的，我圣论师并没有这种说法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，这是你硬安到我的说法上面的。谁谓有分异于分色是不可取，谁说我圣论师同意有分色的字体离开了分色的字体就不可得呢？因随一者，我圣论师和你唯识宗在因的安立并不集成，是有不同的见解的。说异诸分色不可取故是你唯识宗讲的，我圣论师没这么讲。所以前面比量有犯随一不成的过失，我们并没有集成，而你说我们集成，所以你唯识宗犯了过失。所以圣论师来依此来破斥唯识宗，说你用前面的比量来破斥我的理论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这么讲。因更破云，中如有分色定非异于诸细分色，因汝中自许实具色故，欲如细分色。圣论师这么讲了以后呢，那么论主又继续破他。因更破云，如果你圣论师这么讲的话，

不能被武士觉知，道理就如同眼根等不能被一般凡夫武士所缘所觉知是一样的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古有部毗婆沙师中所安立的有实有的即为是不合道理的。遂立量云，下面安立比量说明，中即为于武士摄缘非所缘，因彼相是无故，欲犹如眼根等。中即为于武士摄缘非所缘，安立中义，假设有实体即为，那么他对眼等武士而言，因为他是实体法，可以作为真上缘，帮助武士升起，所以他具有缘意。但是呢，即为却不具所缘意，为什么不具所缘意呢？因彼相是无故，原因是彼实有即为的字体太小，武士无能缘取，所以武士上面是没有彼即为相的，因此即为不具有所缘意。欲犹如眼根等，举诸譬喻，犹如眼等五净色根，非常的精细微小，我们一般凡夫的眼等武士是没有办法缘取到的，所以呢，武士之上呢，没有比眼等五净色根的相貌，故五根呢，不是武士的所缘境。那么同理可知，这个即为呢，也不是武士的所缘境。彼言虽别，亦与此同。那么彼观所缘缘论，依假设有实有即为，也不具有所缘缘意，来破斥古有部毗婆沙师的实有即为的妄执，和前面论主破斥古有部的方法不同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，都不同意实有即为的主张。还是把这一段讲完。成为世论第一卷说小与子同。那么在成为世论第一卷论文中呢，也有破斥实有即为的论文，和此二十论的说法呢，也有一些部分是相同的。彼论说言，非诸即为共合即为，可与五事各作所缘，此事上无即为相故。彼论说言，彼成为世论第一卷有论文说言，非诸即为共合即为，可与五事各作所缘。这个共合即为呢，在原来的论文里头呢，是写作共合合为，意思呢是一样的。这个众多即为聚合在一起，为一位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合合跟合即呢，跟后面经部即为合合说的合合，还有心有部的即为合即说的合即是不同的意思，不要把它混淆了。那么个别的即为字体不是五事的所缘，是佛教各宗所共许的。那么将众多即为聚合在一起，每一个即为还是不能够被五事所缘，为什么呢？此事上无即为相故，因为这个五事之上呢，是无有即为相的缘故，个别的即为相不能在五事上显现。那么众多即为聚在一起，五事上仍然没有个别的即为相显现，所以五事上还是觉知不到即为相的。设彼旧言，即为个别有合合相为五事境，合合相者即四一相，此相是用大于本即为，用不离体，体即实有，成所缘缘。设彼旧言，假设彼有部毗婆沙师提出新的说法来救，怎么救呢？即为个别有合合相为五事境，